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卒之翻翻嚟啊！ 卒之翻翻嚟。 咁啊， 停少少，停两集啫， 停两集啦， 冇人听噶啦，而家系嘛？ 好多人听嘅原来。阿笋哥咧就即系都系坐翻喺度做录音。咁啊，今集我哋讲呢个 江郊少女。 江郊少女啊，江郊少女诶。 佢有冇救地球咧？你估？ 喂，嗱，我而家又得意，我哋咧醫院有隊單車隊咧，就係因為將單車同呢個慈善結合。我成日都想將江交同慈善結合，江交救地球，香港冇窮人啊，真係得嘅原來。屌，即係年中年尾好多呢咁嘅，即係好多呢咁嘅人去屌完屎忽之後又。即係又真係屌幾年嘅喎，人哋真係可以。 即係我覺得咧，呢個題材咧，寫得最好係咩咧？琴日你最好就買本一本一周行。 點解咧？ 一周行今次專題討論呢件事。 光膠。 即係咧，但係咧，其實咧，嗱，即係俾人即係作為一個騙局，其實佢本來討論嘅地方咧，就係好有限嘅。其實。不過咧，但係點解我值得講一講咧？我就想談一個部分，就係、是、嗱，即係大家覺得最峰迴路轉，唔係即係最令到你覺得最大疑惑嘅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。香港都受過高級教育程度的人， 是 然後呢他竟然會被一個四十幾歲的男人， 是 然後呢呃總講教了幾年， 是 因此我們可以歸納了兩個觀點，觀點一呢就是一個即係呢個社，即係讀書的經驗啊，其實係未必夠呢個社會的經驗咧。係，即係如果係即係你未必係可以抵透得住呢個騙術。 喂，嗱，我成日都講一句嘢㗎，筍哥，你香港人好得意㗎，受過香港人有教育就冇教養，讀好多書但係冇用個腦去思考。 但係咧，第二個觀點咧係比呢個觀點更加緊要，就係咧，當你喺一個絕境裏邊嘅時候咧。你其實咧點樣可以不受人擺布呢咁樣？ 喂，佢冇絕境啊，佢發燒唔退啫嘛。 佢咧其實係咁嘅，嗱當咧點解而家仲有咁多嗰啲咩茅山啊、綠蔭啊，我唔知道你信唔信嗰啲嘢啦。 梗係唔信啦，屌！ 即係你如果唔信嗰啲嘢咧，其實你就覺得啊，點解有咁多人信這些東西呢啲嘢咧？係。咁我又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去到一個絕境啊？ 絕境成日都有。 即係譬如好似咧以前我媽咪咁樣咧，佢係身體唔好嘅。係。咁於是咧，就有一日我突然間發現有個茅山道士上咗我屋企作法， 真 㗎，真㗎，真㗎。咁但係我阿媽係冇乜知識㗎嘛，咁上一代嘅人梗係會覺得係同一啲神秘嘅問題有關係㗎啦。咁我記得嗰次做咗個法事係冇咗9000蚊，但係講緊呢9000蚊咧，對我屋企嚟講係咩關咩概念咧？就我阿爸揾8000蚊。咁你明唔明個嗰9000蚊對我哋屋企嚟講係幾緊要？ 嚇！ 咁但係咧，我阿媽咧係可以 9000蚊對你嚟講係的確好重要啦嚇， 即係我就嗰時候咁睇嘅，有啲咩即係你當然你好難了解佢啦，你覺得係用緊一個人一個家庭裏邊嘅錢去買緊你個人嘅安心，但係究竟佢究竟有幾驚咧？即係有幾憂慮咧咁樣？其實咧，即係當然到我今日嚟講我都唔知道啦，但係我又唔再怪佢呢樣嘢啦，即係我反而越嚟越明白，如果一個人咧，你可能咧係咪一個困境？而你發現咧，喺現行嘅制度裏邊，即係包括醫療啦、輔導啦，或者係你身邊嘅朋友啦，佢都唔夠知識去幫助你嘅時候咧，你其實求神問卜係好正常嘅。咁然後特別佢係上一代嘅人，咁然後咧佢去再而你知道啦，嗰啲人你好似咁樣，我哋做攝影嘅，一個月先開幾日工嘅，梗係收貴啲。 嗱，不過我又咁睇啊，你話你求神問卜，即係都。 即覺得是有問題。我話俾你聽，有一個人好中意求神問卜嘅，係一個美國總統。美國總統當年阿、金馬迪之前嗰個叫咩名？ 唔知福特啊， 好似係福特， 定 係 咩啊？ 羅斯福啊，好似係，係羅斯福啦。羅斯福是很喜歡占星術的人，即是很喜歡、有什麼事都找占星術幫手。有一個人、即還有他的生活都很放蕩、我看回一些資料說，但有一個人非常理性，永遠不相信、即神怪的東西，還要吃齋的，那個人就是希特拉。希特拉很理性的，非常不相信這些不理性的東西，但那個人就很恐怖，那個人叫希特拉。 不過我就會咁睇啦，即係你其實咧，我諗可能咧，俾著我都會嘅。係呢個如果你係當前你有一個病，然後呢個病咧係好難都即係好係即係解決唔到嘅。可能你都會去揾一啲冷門啲嘅手法，譬如話，咦？等等先，你個枕品上面有隻蚊 我唔緊要，唔緊要啊，筍哥。 今晚咧，可能譬如話特別我咁講啦，譬如好似有啲男性，佢係有早泄嘅，或者係 早泄肛交唔會得㗎嘛？屌你， 肛交未必得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哋可能都會去揾一啲中醫嘅療法啊，或者可能咩即係 春滑，屌你老味！ 朝早行出去一個有大自然氣息嘅地方，大力呼吸三下，即係咧好多戇居嘅嘢咧，你都會見到做。大家就係解決緊咩咧？大家發現咧喺個大家都唔想睇醫生， 又睇醫生嘅醫生咯。但係咧講話我都早泄啦，細佬。 唔睇醫生，又面對唔到人生喎。咁然後咪諗一啲辦法去解決呢個問題。 係呢個一個下台階嚟嘅，俾你自圓其説嘅下台階嚟嘅。 咁你會見到嗰位女仔啊，其實佢頭先講緊話發燒咧，其實佢係有一個有病啦。 當然係啦。 然後嗰個病咧，我諗 push 到佢去一個絕境。佢可能咧，直頭咧，如果一個人長時間發燒唔退燒，佢會擔心自己會死嘅。咁然後有人破壞咗個 solution， 點解我會覺得咧好嘔心咧？呢件事係但係我又覺得後來諗下唔係咁出奇咧。我覺得嘔心嘅地方係咩咧？其實咧一周行係影咗嗰個人男人嘅樣，極之猥瑣。佢簡直係即係之前咪有個唔知叫咩歐陽法正啊，歐陽。 唔係，但係佢有冇嘈查你咁猥瑣先？嗱，嘈查你，我話 你知唔知邊個蜥蜴仔啊？ 蜥蜴仔啫， 佢蜥蜴仔咁嘅樣。 哦，因為嘈查你個笑容已經導致非禮罪㗎啦嘛！哇，屌佢老母！而家嘈查你以前喺尖沙咀開火鍋店㗎嘛？ 火咩啊？ 火鍋店啊！ 哦，係咩？ 我有一次去食嘢，咁啊真係見到嘈查你，哇！佢笑起上個樣，直頭構成一個強姦罪都唔係非禮咁簡單啦！屌你老母猥瑣 到！但得唔得㗎啦嗰啲嘢？ 都不是他正的、OK 的，但他樣子真的很撚猥瑣，即是你即是你電影人揀角色真的沒錯，一走出來的樣子一笑，嘩屌他老母猥瑣到啊，真的真的即是嘈查你真的入型入格， 做鹹片的 通 常都有去粉， 等於吳嘉麗嘛，吳嘉麗做雞一定即入型入格， 黃光亮嘈 查 你 成灰 安，成灰安 一走出來都告訴你都是好人有靚人身，屌你老味， 即我就覺得你有什麼辦法，你譬如說我聽過有個朋友，他家裡很有錢的，咁係講緊嗰時候佢有個 uncle 患 cancer， 咁好正常啦，香港好多人都有生過 cancer， 或者有啲人都係 cancer 死咗，嗰時候呢就有啲中醫介紹啲仙丹俾佢食， 屌你啦仙丹唔撚嚟 呀，即係你可以諗下一個受高等教育嘅人呢其實冇可能會買個仙丹係咩20万， 嘩屌你呀咁撚貴， 咪住半粒， 嘩唔撚係呀， 咁然後呢就話先俾半粒佢食先，咁睇下個效果係點樣。 但得唔得呢？ 咁然後6个月之後就當然關老襯。咁但係咁講喎。 等於當年係嚴身咋嘛，屌你老咩氣功大功講座，屌你老，你有冇聽過啊？嚴身呢當年呢係一個氣公司，即係騙徒啦。就香港呢就喺紅館嗰度搞一個大功講座，一路講啲撚樣嘅，屌你老咩搖身搖勢，屌你 咩叫大功講？ 大氣功嚟到講座啊！屌你老咩搖舉發功啊！香港發功，北京收到啊！嗰啲咧，屌你老咩？咁咧個撚樣咧就好多即係嗰啲戲子幫手噶啦，香港好多人去信。話説咧信都唔緊要，邊個信撚咗咧跛豪？ 阿吴石豪先生真系信捻咗，咁咧话说佢癌病出院嘅时候，真系揾阿严生咧就谂住歌功搞掂啦，点知阿医唔好话江湖格杀令就系揾到佢就斩死佢啦，边有呢嘢噶？屌你老尾，一个气功一个光头，有光头就冇杀手啦，屌你老尾！有光头，他信死捻咗咁多年啦，屌你老尾，死捻咗九年啦，他信。 我都系咁话。 屌，第二样嘢气功，有气功，屌你冇避弹衣啦。 我跟住后来就睇嗰个叫做啊，头先讲咩咧？即系讲紧嗰个有钱系啦，仙丹啦，跟住然后就延命咗六个月啦。咁佢都可以自圆其说噶，就话佢你连续咗呢六个月咧，就 系 因为咗仙丹嘅效果。 系系系。 咁啊， 但有科學證明噶嘛？你一抽血就知癌指數決定高高定低噶啦。 系咯，咁啊算啦，其實都唔少死咗啦。咁但系咧就我想講咩咧？即系唔係即系當你冇選擇嘅時候咧，任何辦法你都會試。 但係冇理由光鑑撚蠢嘅，屌你！我最 touching 一樣嘢係咩咧？那個僆妹點解會將呢件事件逼到佢要報警咧？就係因為佢賴屎，做暑期工嘅時候一光鑑過度，所以失禁。即系如果唔失禁冇事啊！屌你老味，哇！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天方夜谭。等于你试下同啲女医生讲，喂，阿女，你皮肤唔靓，不如咁啊，试下我唔系光胶啊，光胶啊，你皮肤靓啲，我谂你俾人打啦，到屌你老味，有几样嘢会发生嘅，狗护士会俾人踢春袋啦，报警啦，之后拉入监狱嗰度啦，屌你老味，呢啲嘢你讲都话 唔 信啦。 所以咧，你可以从一个反面咧去睇到一个观点咧。就是咧，點解咧咁多人中意逼你埋去唱歌？即係你發現咧，翻工咧，老闆我中意逼你去絕境。其實咧， 逼你絕境嘅時候，你冇得選擇。 因為人嘅性格有呢個特點啊。就係咧，當你喺絕境嘅時候咧，其實咧，你對自己個選擇權咧， 零咯， 會放得好低。我諗呢種係一種人嘅心理關口嚟嘅。當如果我係一個絕境嘅時候咧，我係會聽好多唔同嘅 offer。好似你即係點樣翻工，你一係就食屎，一係就瀨地板，一係就吞精。 咁你今日咪有消防機 做啦？彷彿就好似好多嘢揀。喂，唔係冇嘢俾你做噶。咁然後你樣樣都皺埋眉頭做嘅時候，哦 ，OK， 好，第四個光膠。 即係我你呢個觀點又引申到我諗一樣嘢，就係古惑仔心態。嗱，古惑仔我哋叫佢好 carefree 啦。咩叫 carefree 就係、是？古惑仔通常都生存在一啲好絕境嘅階段裏面，冇錢啦，屌你三更貧五更富啦，或者係即係喺生活上面被逼迫啦，你做衰嘢，屌差佬梗係追殺你噶啦，或者你啲同即係嗰啲同門梗係追殺你啦。喺呢啲環境你去做啲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你嘅選擇係選擇自己最終嘅利益。咩叫最終利益？可能就係保命。嗱，我自己嗰陣時喺澳門試過收咗一單數。咁咧，佢真係一想撚到去屌你老母，家徒四壁，乜撚都冇，你打佢，佢咪任你打咯，你又唔打死佢嘅。咁第二樣嘢就係、是、你叫佢做，佢咪做咯，仲同你拗嘢添。喂喂，阿狗護士，屌你老母，你叫我去收第二度條數都得，屌你老母，我而家腫口腫面，爛身爛世，喂，俾牛仔褲嚟著下好啊，喂，剝你嗰條啊，屌你老母，幾錢人都剝你嗰條，你都戇撚鳩。咁有啲嘢佢拗翻你轉頭添，因為都喺絕境嘅時候。佢乜撚都冇咯，你唔通對冧佢啊？係咪先？即係佢要學呢種心態就係放低。嗱，我點解要用古惑仔呢種嘅態度嚟到講呢件事？就係、是、有時有啲嘢我哋去絕境嘅時候，好彷彿係真係冇得選擇嘅時候，我哋就要放低。 自尊、光膠係放低咗，我覺得。 啊，我哋可以放低，佢放低咗屎窟窿俾人。即係你條女可以同佢講：，喂，屌你老母，梗係唔撚信你咯。我發燒咪忍得佢燒，燒就燒唔撚死人嘅屌！即係一係就咁樣樣咯。但係如果你相信有啲嘅手段可以令到你更加好過嘅時候咧，可能陷入另外一個嘅境地裏邊。 因為佢有多一樣嘢，佢係恐懼。如果咧佢點解恐懼？係因為佢相信呢個世界有鬼。 係。 係啊。 咁我上日想講一樣嘢，或者自己都抱住個心態就係、是，去到好多環境都好，唔好驚。第一，恐懼。其實是源於你自己的內心世界俾一個嘅印象，你覺得嗰樣嘢會發生，你就會好驚，好驚嗰樣嘢真係發生。咁你亦都投入咗呢個角色，令到呢件事更加加速發生。咁你嘅時候，你就會更加驚。 譬如寶寶龍，寶寶龍係一個好得意嘅人啊，前排個經濟好孤竭啦，哇撲街啦，會唔會破產啊？之如此類賣樓，寶寶龍處之泰然，繼續使錢。我話俾寶寶龍聽，喂，你唔係玩嘢啊？屌你老，佢講一句嘢好得意，屌大不了咪賣撚咗間屋咯。我、哦、喂，間屋我哋即係好辛苦，而且而家買唔到咁撚大啦，大佬爭二十零尺就即係成千尺個單位。咁佢話唔緊要噶，到時再算咯，都未到到時嘅時候再算。我話我覺得有啲嘢係需要即係去到未雨綢繆，或者係即係居安思危。寶寶龍嗰一句説話引用咗阿黃子華，我真係俾佢吹咗印象。你成日都居安思危，居危又思危，你几时先可以定啲啊？个人，个仆街继续食得好，着得好，玩得好，哇！我真系俾佢吹冷气一声，咁件事卒之都过咗去啦吓，而家，咁过咗去之后，我哋又继续食得好，住得好，着得好，玩得好啊！所以有啲嘢，我哋唔好喺个心里边谂得咁惊，因为恐惧好多时都系嚟自我哋嘅内心世界，觉得件嘢系咁样。觉得件事可能会是这样，到你觉得的时候你就会投入了那个角色，投入了那条道路里面。 不过呢，怎样呢，即是这个有一个部分是怎样呢，即是所谓叫有自我催眠的部分在里面。 是。 啊、不过你这个自我催眠呢通常都会成功，因为这个。 屌你啦，我够成日自我催眠，我好靓仔，我好靓仔，我好靓仔，我华伦天奴啦。屌你老咩事实话俾你听唔撚嚟呢。 不是，就是你如果陷入这个自我催眠的状态呢，你通常都不会理事实的。你譬如翻工，你都係覺得自己好辛苦，但係你 review 下咧，你究竟做過啲咩咧？其實又冇乜點做過嘢。 係。 即係有時你會覺得，就算好多嘢做，但係你做得開心，你又覺得啲時間過得好快。係。即係其實呢、這個，所以其實呢個世界係咪真係有客觀嘅事實存在咧？咁樣。 咦？你講呢單嘢咁似啊？我啱啱睇 Grand Design 講嘅，呢、這個世界冇客觀事實存在嘅，宇宙係冇客觀事實存在嘛。 系咯，你即系喺佢个概念讲嗰种系呢个物质不断变化，所以就冇客观事实啦。 系。 咁但系我哋讲，我讲个意思系点讲咧？即系其实其实好多所有观点咧，其实同你个，即系好多时都系从你个，即系从你个感觉出发嘅。 系。 你譬如话你觉得嗰样嘢系大，即系冇所谓，真系相，即系呢个世界只有相对嘅大小同埋相对嘅好坏。又所以你覺得嗰件事好，佢同時又會係壞噶嘛？係啦，所以我就會覺得你一定會係點講咧？我哋永遠都係陷於喺一個自我催眠嘅狀態下邊嘅。 我覺得嗱，第一我哋即係最自我催眠嘅係咩咧？就係科學啦。第二就係即係一啲嘅即係我哋覺得係事實嘅嘢。 唔幫我，但係我哋話俾各位觀眾聽啦，即係咧，其實俾人呃咩都得。你總係會被人呃㗎啦！你出去買嘢嘅時候，啲 sales 又超面，你哇你好靚仔啊！ 屌呢啲俾人呃都算少啦，話俾你聽。但係呢、這個世界最大嘅騙局就係呢、這個愛因斯坦。 即係但係當你個屎窟窿可以撕裂嘅時候咧，就麻煩你醒一醒啊！嗰時候。 哇哇，好煩！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屌屎窟係咪真係好撚過癮？我琴日同二奶一齊啦，話説啊，琴日作同阿晴夫一齊咁，我就喂不如試下屌屎窟，哇唔係嘛？佢即刻講，哇好痛㗎喎！我话不如试下，咁佢话不如试下你嗰个先，我搵啲嘢塞落你嗰度度，如果你觉得过瘾，你咪塞下我嗰个咯。咁我喺扯旗嘅状态之下，你俾佢塞完可能唔扯旗啊嘛。第一，第二样嘢就系、是，咁如果佢真系俾你塞啦，你觉得过瘾都唔扯旗嘅时候又点塞呢？咁我你讲骗局，我话俾你听，爱因斯坦真系一个大骗局。佢当年咧计呢、這个Grand Design 里边有详细嘅讨论嘅，报纸前排都有详细讨论。话说爱因斯坦咧计呢、這个宇宙嘅恒定论啦，好似，因为佢觉得宇宙系一个唔喐嘅物体嚟噶嘛。咁而家我哋有哈勃望远镜，同埋有一个啱啱喺智利嗰度有一啲嘅电子望远镜，我哋发现咗呢个宇宙系不断扩大嘅，仲要系攞一个好高嘅速度，每一秒钟嘅扩张嘅速度系几何级数咁上噶嘛。咁我哋宇宙不断扩大嘅时候，宇宙唔系唔喐噶。当年爱因斯坦系计到条数系错嘅， 即係宇宙唔係平嘅。但係佢為咗催眠自己，覺得自己嘅理念咪啱，就加入咗一個叫恆定量常數，即係逢係件嘢計唔掂就加呢嚿嘢落去，咁就會計得掂㗎啦。咁就改啦，即係你等於你要 check 數 check 唔掂，係、哎、屌你老味，畫撚咗個難㗎啦，屌！即係嗱，愛因斯坦都有個騙徒啦，屌你老味。所以我哋成日覺得有好多科學，佢係咪真嘅咧？你聽你睇完愛因斯坦啲手段就知，好多嘢都係假㗎啦。即係愛因斯坦相對論計出嚟嘅大部分係啱啊，大部分有少部分係可能錯噶嘛，光速未必係最快噶嘛。 都冇乜所謂嘅，其實嗰啲都離開咗我哋嘅日常 生活範圍。 即係咧，我嗰日都同大家，即係同啲 friend 喺度討論。 咁、你又錯咯，我又覺得唔係離開日常生活範圍。科學，我哋成日都講科學係一門我哋鐵證如山嘅嘢，你有證據、有數據先為之係科學。咁如果呢個科學嘅即係規矩係錯咗嘅時候，我哋世界係崩潰㗎啦，已經。 嗯。 即係我哋好多嘢都係屌求論奇咯，即係求論奇咪得咯。 即係我諗係有少部分人需要識數學㗎，譬如話做建築。係。係啦，佢可能係要識計究竟要幾多拎水泥加幾多鋼筋先勾得起呢度咁嘅嘢，但係通常都錯嗰啲人。 屌你咪唔急得冧樓啦！屌你係。 即係一般嘅老百姓。即係其實就係識加減乘除就夠曬㗎啦。你即係咧，我諗由李嘉誠去到我個夥計，都係用緊加減乘除處理緊呢個世界。 你同李嘉誠講開方係幾多煎鳩你幾巴？ 講緊嗰啲咩數學模型啊？即係究竟係一餐裏面有38個四位買咗幾多斤菜肉？嗰啲係加減數嚟㗎嘛？ 啱。即係普通人識加減乘除就搞掂。 不過我哋講完頭先個題材啦，因為我即係其實咧，我主要想帶出嘅觀點就係。即係咧，臨危不遠真係好難嘅。不過咧，當你有危機嘅時候，你俾人呃幾多嘢咧？呢、這個你真係要自己。 嗱，臨危不遠，我覺得有一樣嘢，你要學嘅就係受多啲教訓就臨危不遠。 係，咁但係而家你要碰到要令到你臨危不遠教訓，通常啲犧牲都大 啊嘛。屎忽碌瀨屎啊咁樣。哇！但係呢條女會唔會熱愛咗光膠咧？即係我第時，第時嗰條仔話：喂，屌你光膠好啊！ 喂，屌！但係你睇到嗰條女咧，即係嗰條友話嗰條女其實係冧佢啊嘛。冧過佢啊嘛，你幾年同佢搏你，你冇可能完全唔冧佢嘅。咁嗰條仔作為一個男士嚇，佢都識佢，我諗佢都有辦法彰顯下啲魅力啦。 係，即係有咩魅力啊？佢樣咁衰又冇錢。 我唔知佢有冇錢喎。 咩啊？佢好似唔知食公門嘅啫嘛，之前。 哦，係咩？姐，你對於一個可能喺另外一個中門家庭裏邊，佢一個人將份公門由兩個人使，可能佢攞得好大份錢。 屌你老母！我真係好嗱，有一樣嘢好奇怪，你話光膠咧都冇問題。但係貧窮就真係有問題啦。嗱，前排有一個 research 做咗，就係香港嘅男性好少性交，即係因為性交少，原因就係工作忙。其實係錯嘅，佢有一個原因未講落去，就係貧窮。貧窮你基本上冇閪屌啦。你溝女，你同女講，哇9/24/6如何如何風花雪月，一去到話包房，喂，去你屋企得唔得？我冇錢租房。哇，屌你老味，俾人屌撚到你頭暈啦！你同條女講。穿到身光頸靚，喂，去公園抄嘢，屌你老味，條女屌撚到你頭暈啦，冇冷氣，去公園抄嘢，你冇病啊嘛，個妝都融啦。即係我唔明點解啲女會相信，即係你貧窮就乜都唔使講，但又有人真係得嘅喎，屌你老味，我真係未試過得啦。嗱，一講冇錢，屌你老味。阿妹已經不出嚟啦！上次阿妹出嚟就食餐飯。 係咪阿妹係咪同你光交？ 你又開胃啊！屌你老尾！咁你其他啲女你諗都唔使諗啦！你冇錢話屌你老尾，喂冇錢，不如就咁去公園抄下嘢，冇人會騷你呢啲嘢噶嘛！但係我就係覺得呢條友叻啊叻在邊度咧？叻在佢冇錢都去啊！屌！ 借花敬佛啊！真係。 屌你老尾！呢樣嘢真係堅啊！即係我識我咁耐做人咁耐，即係出嚟撈嘢撈咁耐，真係都未試過。貧窮可以搞到一條女嘅， 你咪試下下次包完玩完係啦，之後唔找數。 屌你啦！報警話你強姦啊！嗰陣時仲撚貴啊！屌你！ 好啦， 今集咁多，拜拜。